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说他在严峻的抗日大战时期点燃普天某的火炬的那天，给那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下过殖民地奴隶生活的我们民族带来祖国解放的曙光，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有一个统一运动团体网站载文说，抗日游击队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围剿，克服满洲原野和山原密林严酷的自然环境，建立常设性反日地下革命组织祖国光复会，并袭击普天堡，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者惊恐万状。同胞山原会会员撰写一部图书《白头山》，说白头山一带有普天堡，金日成主席走上历史之路，挺进祖国，照亮了黑暗的江山。首尔的一名知识分子发表一篇文章说，金日成主席灵活地运用主体的战略，千变万化的战术和神出鬼没的战法，这就是普天堡战斗和抗日革命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秘诀所在。南朝鲜报刊纷纷登载了金日成将军是一位最有智谋的名将，他在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果，普天堡战斗史得到证明的抗日运动等文章。某一家出版社出版一部大百科词典解释普天堡战斗，说这是金日成主席部队在1937年6月4号袭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关公署暂时占领普天堡一带的事件。历史学者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就是金日成主席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并强调他的抗日武装斗争确实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